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5集，囚禁之所。 饕餮，果然是你，你没事吧？ 见到那名红发男子毫发无伤地站在自己面前，江瑶顿时喜出望外，连忙跑到饕餮跟前。此时的他才发现饕餮手中的那颗散发着暗红光芒的石头，正是从自己怀中掉出来的那枚古丹。 哼，还好意思说，为了救你，连我也栽进来了。 饕餮无奈地摇摇头，抬头看了眼被碎石堵得严严实实的上方，顺手把作为光源的古丹塞进了江瑶手中。 还好这片岩洞顶部结构还算结实，挡住了大部分碎石，不然你早被砸死了。 饕餮叹了口气说道， 不过这样一来也没法原路出去，要是破坏了上面的结构，估计结果就是直接塌方，把我们全都活埋。 看来只能另寻出口了吗？话说回来，这地方是在山体内部吗？ 江瑶思忖着，抬头望向四周，借助着古丹散发的光芒，他发现两人所处的这个空间似乎是个山体岩洞，整体呈长条形，左右方各有一条看不见底的漆黑岩道，而整个岩洞十分潮湿闷热，从那些黑色岩壁的质地来看，和火山岩十分类似。仅仅待了片刻的时间，江瑶便已汗流浃背。 既然你能在这里呼吸，就说明这片岩洞并非密闭的空间，姑且先选定一个方向探探路吧。 饕餮说着，似乎也没啥犹豫，看似随意地选了左侧的岩道后便抬脚向前走去。而江瑶见状也不再犹豫，手中捏着古丹赶紧跟了上去。两人的脚步声回荡在漆黑而漫长的岩洞之中，每走一步，周围的空气便似乎变得更闷热了几分。江瑶褪下外套绑在了腰间，伸手抹了把脸上的汗珠，在观察了一圈四周后，最终将目光聚焦在了面前那道高大挺拔的背影之上。 这次是我连累他了， 江瑶叹息着，愧疚地移开视线。他想起了先前那名伪装成吴老六的神秘男子，也正是此人导致了如今江瑶与饕餮被困在这里。而如果当初他能听从饕餮的建议留在村中，或许也不会使得两人现在遭遇如此绝境。 你之所以选择相信他，是因为他是人类，比起我这个不祥的凶手，你更信赖你的同族。 饕餮的质问声回荡在江瑶的脑海中，这句当初令江瑶震惊与不解的话语，此刻却激起了他另一层面的反思。 我当初相信吴老六的话，是因为他是人类？不是这样的，吴老六的话只是催化剂，真正驱动我做出错误判断的，其实是我的自以为是。 江瑶垂下眼帘，双拳渐渐紧握，他已经意识到了比起别人的建议，他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自己的判断。或许在一年复一年的独自生活中，江瑶早已养成了什么都自己来的习惯，并且固执地坚持到底。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可能当初从房间里发现下颚骨的那一刻，他便已经在无意识间对长佑一族下了有罪判断。而在此前提下，任何细小的细节情报都将被当成佐证，引导他在固执的歧途上越走越远。到底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种自以为是的习惯呢？江瑶不知道，也许是从当初他被母亲抛弃，众叛亲离之时，又或许是他唯一能依赖的师父突然抛下他云游四方时起，他便在心中植入了某些执念，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今后的行为。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只能靠自己。 前面好像有光线， 饕餮的声音忽然响起，把江瑶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江瑶回过神，连忙抬头向前望去，果然发现漆黑的岩道前方似乎隐约有些淡橙色的光芒，只是股股热浪从前方扑面而来，这让江瑶有些不好的联想。 这光，这热量，该不会是…… 江瑶想起了先前在山上发现的温泉，心中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他又很快意识到自己又在事实证明前开始了个人判断，一时间又有些犹豫了起来。不清楚，先去看看情况再说吧。饕餮说着转过头，却意外地发现江瑶的脸色有些难看，状态看上去并不怎么好。你怎么了？饕餮盯着江瑶的脸，眉间皱了皱，而江瑶则连忙摇摇头，硬是挤出了一个故作镇定的微笑，摆手说道： 没事，我们走吧。 江瑶说着再次捏紧了手中的骨丹，忍着愈加剧烈的心跳和某种莫名的心悸，朝着前方的光线处走去。而饕餮见江瑶如此勉强的样子，微微张口，像是想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稍稍放慢了脚步，继续向前走去。随着两人的慢慢靠近，前方的热浪变得更加灼人，而某些细微的轻响在两人的耳中也越来越明显。此时的他们终于发现，前方的岩道尽头貌似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溶洞空间，而那淡橙色的光芒正是从那溶洞洞口传来的。前面的情况不明，我们最好小心点。似乎是察觉到身后的江瑶没有反应，饕餮再次转过头，发现江瑶正神情痛苦地捂着胸口，大口喘着粗气。 喂，你没事吧？ 饕餮神色一凝，伸手扶向江瑶的手臂，却发现江瑶的身体有些发烫，大汗淋漓之下似乎有些脱水的症状。 我真没事，可能这里空气比较闷，有点喘不上气。 江瑶努力深吸了一口气，慢慢说道： 哼，身体不舒服还硬撑个什么劲儿？你先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看看情况。 饕餮的语气中带上了几分强硬，完全不容江瑶反驳。而江瑶此时也自知自己的状态有异，为了不给饕餮添麻烦，也就没有再坚持，轻轻点头，便在边上的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抬头看向饕餮： 那我就先在这儿坐一会儿，稍后我再去找你。 你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别乱跑，我去去就回。饕餮摇了摇头，随即便转身走向前方的溶洞，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那道散发着橙黄色光芒的洞口之中。 我这是怎么了？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江瑶捂着心跳加速的胸口喘息着，不知为什么，自从掉落在这片闷热的岩洞之后，他的心中便产生了某种似曾相识的焦躁感，翻涌在灵魂深处的某些蠢蠢欲动煽动着他的不安。然而与幽冥界那一次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焦躁感却像是被笼罩上了一层沙笼似的，似有若无，混沌难解，这令他很是难受。 现在的我气脉尽断，这种状态下应该不可能法力暴走，这种感觉该不会是我体内的蚩尤魂又和什么东西产生了共鸣吧？ 江瑶眉头紧蹙，脑海中立即浮现出了一种可能。 难道说这地方也藏有蚩尤残魂？竟然那么巧。话说回来，之前这种感觉貌似产生了不止一次。 江瑶想起了昨晚遭遇袭击时那道忽然从他灵魂深处冒出的飘渺声音，自从自己当初从幽冥界回来后，那道声音便就此沉寂，就连那名与他年少时长得一模一样的少年也再也没有在他的意识世界中出现过。而如今那声音忽然再次出现，这让江瑶有种什么事即将发生的不祥预感。 不会那么巧吧？可能只是错觉。 一声石子被踢开的细碎声响忽然传进江瑶耳畔，江瑶立马抬起头， 警觉地看向后方漆黑的岩道，脸色不由紧张了起来。 谁？ 江瑶捏着手中那颗莹莹发光的古丹，小心翼翼地站起身，盯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观察着，没有人影，也再没有声息从岩道后方传来，仿佛先前的那声异响只是江瑶的错觉一般。 怎么回事？是我听错了吗？不对，刚才那声音的确是从后面传来的。 江瑶望着漆黑的岩道，下意识地往饕餮所在的溶洞方向退了几步。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江瑶紧张的呼吸声回荡在四周。在这样的未知环境中，他不敢掉以轻心。然而，在观望了片刻后，那声音却始终没有再次响起。 也许刚才只是碎石自然掉落。 江瑶抬头望了眼岩道顶部，黑漆漆的上方模糊一片，看上去有一定高度，单凭古丹这点微弱光芒根本映照不到。不过从先前两人掉落处的情况看，这里的上方应该也是那种山体内部的岩石结构。 是我太紧张了吗？ 江瑶呢喃着，用力摇了摇有些发胀的脑袋。在这种黑暗闷热环境下，出现在他身上的问题不仅仅是脱水之类的体力问题，还有精神方面的巨大压力。 这样下去不行，还是得赶快和饕餮会合。 江瑶想了想，心中暗自下了决断。他转过头，再次看向前方那道散发着淡橙色光芒的溶洞洞口。虽然那溶洞里有什么还是未知，但和饕餮在一起的话，总好过自己一个人在这里疑神疑鬼。 话说回来，饕餮那家伙怎么进去了那么久都没回来？ 江瑶嘀咕着，不禁有些担心起来。而正当他准备走向前方的溶洞之时，一道冰冷的视线夹杂着刺骨寒意忽然从他背后刺来，霎时间令他寒毛倒立。 什么人？ 江瑶猛地回过头，条件反射地抓着古丹护在胸前做防卫姿势，狠狠盯着后方那漆黑一片的岩道，整个人的神经顿时紧绷。 有人在窥视我，果然先前的声音不是错觉，这到底是…… 正当江瑶惊疑不定之时，一声巨响刹那间从那道淡橙色溶洞内迸发而出，伴着随之而来的震荡，那溶洞内的橙光也似乎加剧了几分，连从洞内喷出的温度也突然升高。 不好，饕餮他…… 江瑶脸色一变，顿时顾不上那道诡异的视线，转身便向身后的溶洞冲了过去。